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野。我们经常自我安慰说，等忙完这一段时间我就怎么样怎么样，但是你有没有发现，休息了，我们不想做的事情好像也还是不会做，我们一再的拖延，后来才发现这件事情好像再也不会做了。我们年轻的时候越偷懒，到后面可能越可能错过动心的人还有开心的事。我们一旦辜负了时间，时间也会辜负我们的期待，只有脚踏实地，未来才会触手可及吧。 在旅途上迷失了方向，也许是回忆让我们有点慌，在过往的岁月改变了模样，曾经的疯狂如今已是被抹去棱角的伤，在记忆里回响，在旅途上歌唱，我们是唱歌的孩子，唱歌的孩子，在阳光下，在榕树上，有我们欢笑的脸庞，我们是听话的孩子，不想长大的孩子，在一片片凋落的回忆里，你的模样是否已变化？ 我们是唱歌的孩子，唱歌的孩子，在夕阳下我们歌唱，只为那最美的晚霞。我们是听话的孩子，不想长大的孩子，在晚风中你会看到我背着吉他浪迹天涯。 被抹去棱角的伤，在记忆里回响，在旅途上歌唱，我们是唱歌的孩子，唱歌的孩子，在阳光下，在榕树上，有我们欢笑的脸庞，我们是听话的孩子，想长大的孩子，在一片片凋落的回忆里，你的模样是否已变化？ 我们是唱歌的孩子，唱歌的孩子， 在夕阳下，我们歌唱，只为那最美的晚霞。我们是听话的孩子，不想长大的孩子，在晚风中你会看到我背着吉他浪迹天涯。我们是唱歌的孩子，唱歌的孩子，在夕阳下我们歌唱，只为那最美的晚霞。我们是听话的孩子，不想长大的孩子，在晚风中你会看到我背着吉他浪迹天涯。 在晚风中你会看到我背着吉他浪迹天涯。 最近有朋友跟我抱怨说，自己已经很努力了，好像还是没有太大的进步，就好像我们上学的时候努力了很久还是没有考好，工作奋斗了几年依然还是没有升职加薪。有没有想过，如果迟迟看不到成果，就应该下定决心反思和调整自己努力的方向，因为清晰的目标比空有一腔盲目的斗志更加的重要。真正有价值的努力，应该是找到适合我们自己的方向。 流浪是天生的本领，因为你越走越远，回忆是后来的故事，因为你回到原点。谁留下的伤，痛的伤痕像年轮，在掌纹中吃透了单纯。谁借口坚持，终究是天真，转过身的人怎么看懂。这条路若没有你，只有尽头，哪里有天长地久。无畏是曾经的辛苦，结孤独，无辜是如今的残酷，因为你我当幸福。谁听信了风，以为是离别的歌，在眼眶中淹没了快乐。谁借口我的人岂只是犯错。这时光若没有你，只有昼夜，任时针划过水月。谁听信了风，以为是离别， 的人岂止是犯错，这条路若没有你只有尽头，谁伴我天长地久。 这个假期你有没有陪爸妈呢？我们常常说下次一定要带爸妈去旅游，下次一定要努力，下次一定要跟他表白，一直等到了下一次，却发现爸妈已经老了，机会已经错过了，对方已经成家了。希望我们都可以不要让下一次变成永远实现不了的承诺，人生的精彩经不起等待。 飘荡在无边的海洋，当触碰你晶莹的泪光，看那清澈的纯真倒影，有了一丝一丝愁烦。我浮游在无垠的云端，飘渺的泪光，小路中透着无限光芒，像是花映照一身轻叹。你的眼泪不懂沧桑，不懂时间原本该什么，像路中藏起聚散飞翔， 车站有两个地方是非常感人的，一个地方是入口，一个地方是出口。入口是不想让你走，出口是等你回来。这两个地方在你的人生当中又发生过哪一些难忘的故事？ 多少次在那儿痴痴的看。

不管有没有机，给我体贴入微，但你手明日便要远离，愿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忆记。当世事再没完美，可愿在岁月如歌中找你。 人生的重要法则有三个，要学会原谅自己，要学会不再去在意，要学会不在意别人的眼光。还有一个重要法则非常的简单却不容易，就是好好睡觉。希望今晚的你能睡得好。 前天看了一则真实的故事，觉得还挺暖的。说有一天早上下着雨，一位原来要坐公交车去上学的一年级小女孩和奶奶，因为没有看清公交的编号，坐上了由蒋师傅驾驶的275路公交车。还好这辆车的终点站呢，正是他们要去的吴山广场下客站。蒋师傅安慰了哭泣的女孩，保证不会让她迟到，还提前了半个小时到达。这个时候雨越下越大了，从车站到学校还有几百米的距离。蒋师傅的275路公交车是一条早高峰线，到站之后呢要改跑187路。于是蒋师傅又顺路把这一对祖孙带到了距离学校更近的吴山公交站。这之后的整整一周的时间，小女孩把一包蛋卷放在了小书包里，等了一个星期之后，终于又等到了蒋师傅开的这一趟公交车。她拉着蒋师傅的手，眼里面还泛着泪光，说：“叔叔，礼物放在书包里面一个星期了，有可能都碎了。”40几岁的蒋师傅脸上的幸福都快溢出来了，他说：“叔叔，你是我自己交的第一个朋友。”听到小女孩讲这句话的时候，蒋师傅说简直要幸福死了。生活当中的那一些缘分，缘来缘去，真真实实地发生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当下。希望你每一天都有这样的小美好。 今天的冷漠，到底什么才是？ 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，记忆中的声音，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， 今天呢，所谓的叫做新常态下，很多产业都过剩，就所谓的叫做有人欢喜有人愁，愁的是什么呢？愁的是那些原来所谓的比较有优势的、规模比较大的、比较传统的、比较老的、人比较多的、投资比较大的、以前很成功的这些企业，好多都在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些产业很多都过剩了，钢铁不说了，有色金属不说了，衣服鞋帽也是其中的，很多的制造业都过剩了，而这些企业很多都比较难过。但有人欢喜，什么人在欢喜呢？是那些以这种移动互联网为先导的这种创新创业的这些企业，他们在欢喜。 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， 所以为什么给客户免费？免费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没有信心的时候，我们只能免费。我们在免费来让客户参与，客户在用你这样的产品的时候，他也要冒风险，我们共担风险，共同创造未来。所以我觉得大家从思想观念去思考，销售部门和服务部门、客服部门，尽量我可以外包技术，我甚至可以外包品牌，外包很多东西，但这两样东西不能外包，因为你外包就等于把自己的核心的客户交给了别人。 九六九精英 news， 精英 news，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。2018中国银行保险业国际高峰论坛近日在北京召开，全国政协常委、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在演讲中表示，保险业尤其值得向外国学习。第一，学习什么样的产品；第二，是学监管。保险监管比银行监管难，过去的监管是监管投资的方向，现在的监管是看公式。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崔凡认为， USMCA 为了保证美国的利益，使用了各种配额数量限制手段，同时实质上鼓励出口国自己实行自动出口限制，力图重建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区域价值链，推动关键制造业部门向美国的逐步回归。媒体援引匿名政府官员表态称，美国政府正在积极考虑给予大幅减少伊朗原油进口的国家禁运豁免，最终仍将争取在伊朗原油出口降至零。美国今年五月退出伊核协议，对伊石油出口制裁将在11月4日生效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九六九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看到一句话说，让你在最高兴的时候一想起来就会立刻变得难过，又或者在你最难过的时候一想起来就会扬起微笑的人，叫做遗憾。如果思念有声，可能会震耳发聩吧。